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我们在马拉松比赛当中常见的一些突发情况，我们该如何及时处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也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牛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 嗯，欢迎牛老师啊。其实我们对于牛老师也比较了解，知道牛老师平时和大家关注的都是我们的一些户外运动。那当然马拉松呢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户外运动之一，只不过相较于一些越野的比赛来说呢，它是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来进行。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它也是一种挑战自己极限，又或者说是给自己进行一种意志品质锻炼的方式。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近些年大家参与马拉松比赛的这个热情，但是同时我们也说了，任何的运动我们的前提保障一定是安全第一。所以在参与马拉松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朋友们是健健康康的去参赛，平平安安的完赛。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听牛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在马拉松比赛过程当中一般会出现哪些突发情况。 是啊，这个我是一个户外运动方面的这个老师啊，我们举办过很多场这个户外的越野的挑战赛， 是 啊，可能是一些比较超长距离的野外环境， 嗯， 那么我们就发现呢，很多是这个马拉松爱好者的选或者马拉松相对来水平比较不错的选手呢，也会参与到我们户外运动的这个越野挑战赛当中来， 就感觉那个已经是一个马拉松的进阶了嘛， 对，从这些选手的我们自身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总结一些，这个户外挑战赛也好，马拉松赛也好，它有一些相同的特质啊，可能是都是涉及到一个距离相对来讲比较长啊，马拉松是42195，那么我们的户外挑战赛呢，有可能是50，有可能是100，甚至有200。那么这里面呢，就对于参赛选手也好，对于这个赛事的主办方也好呢，有很多我们就是所谓的经验吧。比如说从这个赛事的时间上来说啊，我们北京的马拉松呢，一般都会在我们的金秋的十月，也就是北京的天气最为晴朗，这个温度最为合适的这个阶段，大概在 10月底11月初啊， 对，大概这个温度呢一般不会超过20度啊，湿度呢也相对来讲比较合适，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参赛来选手来讲，本身就是一个保护。那如果我们想想，我们在如果是我们北马在夏天的这个我们桑拿天的时候举办，它可能就会涉及到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儿了， 嗯， 啊，包括我们的所谓的中暑啊，包括这高湿高热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所以说呢，对于参赛选手来讲，我们应该选择一个这个气温比较合适，季节比较合适，这个温度和湿度都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来参赛。对于这个温度来讲呢，由于是我们是户外运动，我们还有这个户外极限的这个冰雪的马拉松哈，冰上雪上的马拉松。那么对于我们真正的相对来讲水平高一点的选手呢，一般的气温在零上10到15度这种情况，应该不需要做特殊的这个 所谓的处理，因为在跑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嗯， 那么同时我们要考虑到是否是这个，如果是海边城市，是否有海风的存在？如果是内陆的城市，可能就考虑到这个空气的流动速度啊，所谓的气压的高低，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 嗯、 反倒在这种温度和条件下，可能创造更加优异的成绩， 哦、 因为它可能这个。温度相对低啊，但不是绝对的低，相对低的时候呢，可能选手们通过出汗呢，能够这个保持这个相对舒适的这个温度， 对， 并不像是这个冬天跑的时候零下的时候跑，或者夏天二三十度的时候跑的， 就是冰和火两重的那种极端、啊， 对状态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北马呢也是连续好多年都出现过这个个人的最好成绩 啊、 哦。现在马拉松呢这个赛事，这个由于它这个相对来讲的门槛相对来讲比较低。啊，因为有很多种不同的赛事啊，5公里的在体验组啊，什么10公里的半马、半程的，乃至全程的啊，所以说导致的那个这个马拉松赛事在全国各地也遍地开花啊。 嗯， 那么尤其这个比较有特点的哈，就是我们北马啊，甚至是这个厦门马拉松啊、 嗯、 等等一些这个比较有名的。那参加马拉松呢？举办马拉松能够不断的提升这个城市的知名度啊，能够展示城市的形象。那么参加马拉松呢，可能也对每一个这个马拉松的爱好者有一个不同的体验啊，他可能是在不断的实现自我甚至超越自我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内心的这种满足。那么在这个马拉松这个赛事组织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方式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参赛的选手呢，就应该首先能够判断啊，我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出发的时候，由于大量的人群集结，所以说我们首先应该就是要看到我们这个赛事主办方提供的这个起点区啊，所谓的出发区是否宽敞，是否有利于我们人的尽快疏散啊，这是说枪一响我能不能迅速的跑出去啊。如果是这个所谓的道路过窄的话，容易发生这个所谓的踩踏事故，或者这个一旦有人跌倒了，那么我们后面的人的这个应急措施可能就不是那么健全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出现。 嗯 啊，那么甚至是说我们的观众区域啊，能不能是否能够隔离和这个赛道隔离的很开。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赛时的这个保障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啊，马拉松现在为了提升大众的健康水平啊，提供了很多种不同的马拉松类型。那有小型的啊，有体验组的，甚至啊还有这个娱乐组的等等都有啊。那么所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赛事主办方会采用这个分时分段的这种方式出现啊。比如说这个优秀的选手啊，优秀组在什么时候出现啊？等最后一个选手啊都离开了之后，然后再集结下一个组别的选手啊。所以我们对于参赛者来讲呢，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是赛事主办方是不是这样有条理的出发啊。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报了10公里的，那别人这个40公里的这个全程的这些人，我也上去跟着准备出发，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被人。裹到人家的人群里面，被人带走了，所以说我们应该提前呢，跟赛事主办方这个取得相应的信息，然后知道你自己的出发顺序是什么，这也是对于参赛选手的一个很好的保护， 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嘛。 对，确实，以往我们尤其在我们办户外挑战赛的时候，有很多选手就组别就弄错了啊，自不是该自己出发的这个组，自己跟着这组出发了，结果呢？一看线路不对又回来了，说那我白跑这一段了啊，把体力又消耗，所以说要一定提前知道啊自己的组别。 嗯，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对于参加这个马拉松的选手来讲呀，或者爱好者也好呢，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不发生问题是好事儿啊。那但一旦发生了问题，首先我们第一个应该是自救，然后才是他救，对吧？你如果有能力自救，那当然更好了，对吧？能力，我说这个能力自救是什么？首先你应该了解到整个你参赛的这一段的所谓的医疗服务，甚至补给服务，大致都在什么地方。 嗯 啊，比如说你这个由于这个跑得过快或者身体不适啊，突然出现了问题，那么可能我现在你意识到你现在可能是缺水或者是缺糖，那么可能你要意识到我再行进多远，我就可能找到补给站了啊。那我可能坚持。那如果我知道我现在刚出发1公里，那个补给站在大概在5公里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选择求救了。 嗯， 那么这时候求救的时候，我们身边是不是有所谓的专业的赛事志愿者，或者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障？ 那么能够随时的到我的身边，这个是我们对于每一个参赛选手，不管你的水平有多高， 嗯， 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的，不是说盲目，反正这个比赛这么大，肯定没问题，肯定没问题，这是大概率事件，但发生在你身上，肯定有问题的时候，那就是100%的事件 了。是的，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每个参赛的选手来讲，都应该知晓啊，你自己的健康水平，甚至是你如果需要被急救的话，我应该怎么去选择急救，怎么样选择去求救。 嗯， 那么同时呢，赛事主办方呢也有这样的这个义务，为赛事啊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为选手们开设这个绿色通道啊，一旦真的发生了我们不想看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医疗组能够迅速的赶到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尤其这种超长距离的这个比赛当中，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可能一旦发生，那么如果我们的医疗跟上的很快的话，那么可能就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 对，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参与运动的朋友来说啊，大家都是首先要搞清楚，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嘛，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这个安全性原则。而参与像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一些报道啊，就比如说提到运动员在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也看到就是医护人员及时的能够来处理这些问题。而对于大家来说，就像牛老师刚才提到的，首先是要考虑自己是否能够自救，而一般发生的一些简单的 身体不适吧， 对，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靠自救就可以解决的。 对对 对, 对、 啊、除非是像是这个 发生一些病理性， 对 对 对, 对，那可能我们是需要医护工作者及时的给我们进行一个处置了。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就是这根弦儿，我们始终是不能松懈的。 对对对对、 啊，尤其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马拉松本身就是一个对于人体极限的考验。 对 对, 对， 不管是我们的心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生理也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及时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并且去关注赛事设置的这些不同的医疗点啊，还有一些营养补给的站点，这个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一个自己还自认为可以的状态，能够让我们顺利完赛的前提保障嘛。 对，再接下来一个呢，其实这是一个所谓的是赛事需要提供的信息也好，或者是自己的习惯也好。 嗯， 我们原来在办这个越野挑战赛或者超长距离的挑战赛的时候呢，很多国外的选手来了，他会有自己的背着自己的所谓的水袋。那么他的水袋的这个背包里面，一般的就会很清楚的写上他的血型是否有药物过敏史。 哦， 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似乎这个习惯没太养成 啊， 没太养成。但是呢，有的赛事主办方可能是在报名的时候需要你提供这个东西，但并不一定是在你在实际参赛的过程当中，是拿着这个东西。有很多呢是在号码布上可能会印上，或号码布的背面。或者是号码的芯片上可能会有这些东西，但是呢，如果是这个没有特殊的仪器在芯片上，我们一般人所谓的是识别不了的，或者是医护人员到现场紧急的情况下，是他没有办特殊的仪器来识别的。那所以说呢，建议各位这个不一定是参赛选手，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的背包上啊，也应该写上这个所自己至少自己的血型和这个药物过敏史，一定要写清楚啊，一旦否则真的我们这个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啊，有一旦别人向我们施救的时候，他能够迅速的掌握这些信息，那同时呢也对我们自己是一个保护。 对，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个选手啊都应该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这个补水。那可能有些朋友们可能已经参加过好多马拉松了啊，好，但是呢这些事儿呢我也先跟大家去提醒一下，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可能是刚来的啊， 对，初次参加的嘛， 初次参加的，甚至是我都不一定是参加全马的，我可能就是一个体验组了啊。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全马呢的比赛呢，我们的补给站一般大概会是5公里设置一个。那我就跑5公里的这个，我就遇到没有补给站嘛，其实也应该有的啊，包括这个赛道边上的一些志愿者，都你当出现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向志愿者索要你需要的服务。比如说现在我渴的极其渴，那志愿者身上一般都会有水， 嗯 啊，他就会无偿的去提供给你的。那么另外一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保障的过程当中呢，还会不仅仅是提供的水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提供这个所谓的能量物质， 嗯 啊， 比如说25公里以上的这些距离，可能就会有这个提供一些所谓的能量物质，比如说巧克力啊、香蕉啊这种就快速补糖的， 啊、 对 对 对，快速补糖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参赛选手应该清楚的知道啊，不吃是不可以的，但吃多了也是负担。所以说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能量补给站设在哪儿。 嗯， 那很多很专业的选手，他会有自己的这个营养师为他们配置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补剂。那他在第几公里的时候啊，第一个5公里的时候补的是什么，第二个5公里补的是什么，他心里做的非常有数。但是非专业选手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 事情。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还是属于非专业选手。 对对 对，所以说呢，但首先一个简单一个就是我们补水啊，那就是说我们大概常人一般跑5公里大概也要半个小时了。对吧？那么这半个小时之后，你不渴你也要补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哈，就是当你出现渴的时候，是其实你身体已经出现了这种轻微的脱水。 是的。 所以说呢，到半个小时是补水。那么如果是我们的天这个出发的汗比较多，或者是天气相对来讲比较热，或者气压相对来讲比较低，我们出了大量的汗，那我们可能这个补给站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呢，会提供这个已经进过水的海绵块。啊，我们会通过这个海绵块上的水来为我的核心啊去降温啊，比如为我的头部降温。那么也有的地方呢会提供所谓的这种喷淋设施啊，你当你一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像那种雾状的这个喷淋设施，它的水会沾到你的身上，能够为我们提供降温。所以说作为选手来讲呢，我们一般呢都要知道这些事儿啊，不能是说有的这个选手呢会为了着急啊，为了这个抢速度。这个补给站我觉得没什么事儿，我就过去了。 对 啊，可能是到下一个补给站，你没到下一个补给站之前，你的能量或者是你需要的东西就没有，那你就只能是什么，你就硬挺了。 对、 啊、 那时候身体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适 了 嘛。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也应该知道赛事主办方为我们提供的这个补给的水平是不是专业啊。我们之前也发生过这个一个补给站的桌子上只摆放了一排这个所谓的这个补给的水哈、 啊、 或者饮料，那前面的选手过去拿没了，后面都没补充上呢。 嗯， 这个时候我到这儿没有东西，那怎么办？我只能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只能继续向下。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应该提前的观察好，或者甚至询问赛事主办方，我们在哪儿会拿到什么样的啊这个补给。 嗯， 啊，这个做也应该做到心中的有数。 对。就是这些都是给我们在参与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提醒大家去关注的一些点。那当然我们在参与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听牛老师和大家去说一说 啊。首先是这样啊，这个现在参加马拉松呢确实是一个在我们当今的社会是很时髦的一个词儿啊。你跑过没有？你是跑全马还半马？甚至有人说我被抽上签了，我就非常非常幸运，我好不容易被抽上签了，我一定去跑。那么有的人确实是因为这个训练水平或者能力水平能够达到这个完成全马这种状况，但有的人确实是碍于面子，同事们身边的朋友们都去了，我也跟着去，我不跑全马，我来个体验组的吧，或者我来个10公里的。那么往往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有训练的人呢，实际上这个到了后程过了35公里之后，就是专业的选手他们也非常非常的难受， 很崩溃的， 对，完全都靠意志品质在撑着。 对 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么这个高的训练水平的时候，有很多人是碍于面子，后面就是走走停停，那不是跑下来的这个全马，而是我们说的话，而是熬下来这个全马啊。哎呀，我的朋友已经跑甩我那么远，我得慢慢追他哈、啊、那实在跑不过他，那我走走停停，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熬马拉松了。那个我们从另一个健康角来讲，可能对你来讲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健康的体验了，可能是一个痛苦的体验、 嗯、 那可能对身体带来的伤害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 嗯， 那么我们先从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参赛的环节吧，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一一的梳理。那首先我们应该自己了解自己的情况啊，了解自己的身体。那么可能我最近的训练状态一直很好，所以说参加马拉松我也很期待啊，就我也可能创造个人的 PB 啊，我个人最好成绩。那么这一段时间我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好，甚至我的训练不是特别的系统，前两天出差一直没练、 嗯、 或者是好不容易回来了刚要练感冒了， 嗯，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中国人说的上火了发烧了哈，等等这些东西它都会影响你身体的这个机能 状态 啊，甚至你的训练状况也会影响你的最后这个成绩的发挥啊。所以说你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今天参加这次比赛，哪怕你费尽了这个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到了这一个参赛资格，但是你要了解你身体状况是什么，所谓的不能硬撑。 嗯， 那么我能用什么样的这个节奏，用什么样的速度跑下来， 和我设想的这个节奏和速度是不是能够形成什么正确的配比啊？我认为我仍然能够用这个五分的配速跑完全程啊，但是实际上你现在这个身体能力已经达不到提供五分这个能力， 对， 可能需要你六分的能力，但是我还要强撑着用五分这个能力，那么到后面呢，就会我们会出现一种我们叫做这个心率漂移这种状况。一会儿后面我会单独找一个、 哦、 找一个节来解释这个事儿。 嗯， 那么就是我们先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对，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身体这个能力的变化曲线啊。这个在一个月当中，甚至在一个季度当中，乃至一年当中，都会有一段时间身体的这个能力感觉就特别特别好， 嗯， 有一段时间感觉身体就特别的不好。 对， 它不是说心情影响，这是我们人体的自然规律啊，这是这个生理规律。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参与这个比赛之前，反正已经知道自己中了，那可能在这段时间，不管是你的训练量也好啊，还有你的一些饮食计划也好，可能都会相应的还会再做出一些调整。 对对对对， 那在这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妨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就是我最近自己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就像刚才牛老师说的，我是累也好啊，或者说我是状态非常好也好，我们还有一个把它落在实处的一个就是数据上的体现，就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晨脉的情况。 对对对， 又或者说是因为这种训练计划可能也会相应的还做出一些调整，我在最近做的这些训练里头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又或者说像刚才我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坚持我的这个练习了，那自然的我们有一个落在实处的这种数据上的记录的话，对于大家去判别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对于接下来我要参加的这个比赛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会更有帮助吗？ 对对， 嗯， 确实是这样，这个叫知己啊，知彼， 对， 百战不胜，现在我们这个就叫知己还要知己啊， 嗯， 那个你要了解自己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赛前呢，有很多选手说，哎呀，我今天，确实我得保存点体力，要不一会儿跑不动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想法。 嗯， 那实际上呢，越想发挥好成绩啊，我们这个赛前的这个所谓的准备活动也好，热身活动也好，应该做得非常非常的充分，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出一个良性的这个这个蓄势待发这个状态。但是有些没有经验的选手呢，往往就会说，哎，我不能现在跑太多，跑太多一会儿没劲儿，跑不动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么尤其是像北马这种大型赛事啊，这个成千上万人参与的这种赛事，那么当枪一响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不管你是这个高水平的选手还是低水平的选手啊，都会有那种这个热血沸腾的感觉。 嗯， 前面的都是很快速的冲出去啊，防止被别人裹在里面。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如果前面在枪响之前你没有做好充分的热身和准备呢，你冲这一段哪怕是二三百米，你可能就会产生了这个过量的消耗， 对， 把我身体不该消耗的能量物质消耗掉了， 过早的消耗了。 对，然后呢，到后面随着这个路程的积累啊，心率的不断积累，逐渐积累，漂移效应出现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本来完全可以用很轻松的这个呼吸啊，或者这个速度来完成这个的，但是由于你前面那一段在热血沸腾情况冲的那一段，导致你后面可能出现问题。 对对， 啊，所以说呢，这赛前热身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和大家分享在参与马拉松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意外，我们该如何应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牛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期待如怀，分来爱爱

每场比赛的比赛用球都很有纪念意义，这也是球迷去现场看球的福利。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和大家分享，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同时赛前热身也是一个防伤防病的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步骤。 对， 但是我们很多的爱好者不太重视这个啊，说我简单活动活动行了，关节都活动开了就可以。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赛前的热身呢，最重要的不是活动关节，而是调整我们的心率，适应我们的运动需要。 嗯 啊，不是说我关节活动完了就完事儿了，而是要提升我们肌肉的温度。 那大家在做热身的过程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做足够了， 对对。 那到底做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会不会也有的朋友因为一想说，那我就必须得一直做，千万别让我这身体冷下来了，那做的时间过长？ 一般的是这样，我们尤其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啊，一般上课呢，大概我们会25到半个小时左右。 哦、 啊，但这个所谓的准备活动的这个过程呢，因为它是很缓慢的， 嗯， 不需要这个提升这个我们的心肺指数的，而是要提升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提升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啊，主要干这两件事儿。也有的选手呢，根据项目的不同呢，也有的选手在准备活动的后半部分可能会刻意的去提升一下自己的心率，以靠近这个接近比赛的这个心率， 嗯， 啊，好让能够迅速的进入到比赛状态。但是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专业的选手一般会在枪响前大概1个小时就开始做这个准备活动， 哦， 因为他做完准备活动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中间这个过渡期啊，然后再等待枪响。 嗯， 那么对于我们没有那么高训练水平的人，我建议大概就25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以了。 嗯， 那么做完了准备活动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保暖， 嗯， 啊，保暖，然后可以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补一点水， 啊， 哦，可以补一点水。补水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能够让自己迅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平静下来，啊， 嗯， 刚才出于这个准备活动，它也是在让我们兴奋，它也在调整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嘛。那么喝一点水，等待枪响。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参赛选手，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理。 嗯， 啊，有很多人突然一到了这么大的场面，就感觉很亢奋， 看这么多人 啊，感觉到很亢奋， 对， 啊，甚至有的人是紧张，啊，有的人是亢奋。还有的人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啊，很多很多人听说这个要枪响了，越要枪响之前越想上厕所 啊，哦，会有， 实际上呢这就是一种心理，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呢，在做完准备活动之后到枪响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心理解压， 嗯， 啊，让自己平静下来，让自己以最好的这个心理状态啊去参加的这个比赛，去享受这个比赛，不是感觉到非常紧张或者感觉到过于亢奋啊，这两种对于你自己身体能力的发挥或者说对于你成绩的发挥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对， 所以说呢，应该是我们在这个神经这个活动非常这个良好的情况下啊，灵活性非常高的情况下，肌肉的温度很正常，嗯，那么我们的心情也很愉悦啊，这种情况下等待枪响，那么枪响之后我们迅速的进入到比赛当中去。 对，而且我觉得做好赛前的这个热身也对于我们调整心理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嘛。 是是，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呢，有很多人说，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为了不补水，第一段我就不补水，我到10公里再补水啊。确实，水平高的选手一般，前5公里他不补水， 但是我觉得啊，大多数我现在身边接触的这些人，大多数到五公里的时候还都应该是补水的，不要去贪图速度啊，我就不补了，这个对你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儿。但切记补水不能补太多啊，补太多我们也说过，它可能对我们这个内脏是个负担， 就是什么它都有个度， 对对对对对，内脏是个负担。所以说呢，因为我们这个水补进去到我们完全吸收大概有25分到45分钟，每个人时间不等啊，完成吸收才能供我们组织细胞所利用。那么这段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保证一个，就像我们之前讲过这样一个入水管一个出水管，它俩保持是平衡的啊，不能是说入水多出水管小，这不行，或者是出水管多入水管小都不行， 是的 啊，让它保持始终平衡，这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最佳状态。 嗯， 另外一个，很多这个朋友啊，这个尤其是这个训练水平不是那么高的，或者这个新手啊，好不容易这个马拉松，我那个鞋也不太好了，我买双新鞋，我等着马拉松那天穿上。 嗯 啊，你穿上吧啊，它这个弹性特别好，硬度也特别好，但对你脚的磨损程度也非常好。 嗯哼， 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啊，我们强烈的建议，一定一定不要穿新鞋去参加你的首场马拉松。 是的 啊，哪怕你找一个相对来讲旧一点的鞋啊，都比你穿新鞋好。 对， 那么甚至说有可能赶上下雨的话，如果你穿着新鞋，它本来就比较硌脚，鞋再一湿的话，你的脚在分分钟就出泡了。 对 啊，那么有人说啊，我跑马拉松就是为了挑战我自己，我坚持，这个不是坚持的事儿啊，这个可真不是坚持的事儿。 对，但是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 对对对 设置出来的这种困难了。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就是说刚开始是一个小泡，后来越磨越大，越磨越大，最后整个脚底下都是泡了，那导致后面就没有办法走了。 嗯，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当我们一旦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尽快的解决，就是这个小的问题不让它发生大的隐患。 是的 啊，就是有小问题马上把它解决，这个鞋不舒服我就换穿舒服的鞋。 嗯 啊，这个鞋现在这个不防雨，我下雨的情况下我能不能采用更换防雨的鞋啊，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 嗯， 当然我们不是那些专业的选手啊，专业选手两小时出头头这种选手，那个他们是为了追求成绩而来的，那他们也经历过无数次这种所谓的这种刻意的模拟训练，比如说就在下雨里面跑啊，比如说就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跑，甚至是我们有很多运动员要到高原去训练。 嗯， 但是专业运动员呢，跟我们平时的健身爱好者不是一样的。 对， 那我们健身的目的是干嘛？是以悦身心，让我自己快乐。那现在我已经是非常痛苦了，那我哪来的快乐呢？ 嗯， 是吧？ 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直也提到了一点嘛，就是我们在参与马拉松运动过程当中，这种突发的情况，尤其是像我们说到的这种给大家带来身体上一定不适的这种突发情况，我们都该怎么解决？那我们接下来就听牛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 那么我们之前说了这个赛事的举办，甚至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无论你这个准备的多么细，都有一些可能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嗯 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提供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技巧啊，或者小的招儿也好哈，在这个实际上你马拉松参赛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一些应对措施。 嗯 啊，比如说这个参加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跑着跑着怎么越跑越冷，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啊，确实会有这个，因为你散失的热量太多了，你补进来的又很少。啊，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这个十公里的选手，如果稍微有一点风，3到4级风的时候，到后程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冷，会感觉到很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啊，轻度和中度的失温，我们要怎么办啊？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我这个所谓的背着这个水袋的背包里有我们的干的衣服，我们可以这个把它迅速的换掉。啊，在这边跑的过程当中可以换掉。那么或者说我们背的这个所谓的小水袋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能量物质啊，就高能量物质，比如说这个能量棒也好啊，或者一些这个糖类物质也好，能够迅速补充能量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去补充。我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啊，跑到这个7、8公里的时候，身上的汗已经湿透了。那么这个时候再跑的时候，感觉胃就特别特别凉， 嗯 啊，因为它这个衣服这个湿度一直贴着我的前面， 身体 感觉特别特别凉。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啊，尽可能的脱离这个湿的环境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气温相对低的时候哈，比如说10度左右或15度左右这个时候呢，跑的这个大概40分钟到50分钟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的手脚感觉 会感觉很凉。 嗯，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有我们背包里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跑步手套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戴上。 哦， 啊，这个就是我们处理一些湿温所需要的这个能够一些所谓的小的技巧吧。 嗯， 那如果是我这些东西都没有，我怎么办？那么可看看我们身边的队友们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啊？哪怕是一个发带都可以。啊，就发带，我们以前说吸汗用的，这个，我现在有个发带没湿呢，那我可以放在我头上来帮助我们的汗，保护我们的这个温度啊。 嗯、 这是一个我们对付一些所谓的湿温的一些小的技巧啊、 嗯。 冷会让我们抽筋儿，热也会让我们抽筋儿，这个有很多人不太知道啊，怎么热还能抽筋儿？冷是抽筋儿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常见的嘛、啊、对， 热的抽筋儿也是一样啊，由于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身体丢失了大量的电解质啊，所谓的这个能量物质的基础，那我们这个肌肉呢，还让它要继续的工作，它就可能产生这种所谓的强制性的收缩了。那么是一旦抽筋了，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小的技巧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啊。我们抽筋首先一个要反向拉伸， 嗯， 啊，首先是停止运动了，你不能再继续了。对吧？ 对， 首先停止运动，然后反向拉伸，一定要充分的拉伸。有的朋友呢，包括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经验，我拉一拉，我觉得没事了，我还可以坚持了，就坚持了。结果实际上你刚开始拉的那时候，确实缓解了你的疼痛。那么这可能在继续了一段时间，3到5分钟，5到10分钟之后，这个积累又重新积来的时候，这会儿再次发生抽筋的时候，你可能就拉不开它了。 嗯， 你就特别特别麻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第一次出现抽筋的时候，一定要让它至少要回到90%，恢复到90%以上，我们再继续原来的那个强度的运动。 那我怎么判定我已经恢复到90%？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情况，如我们正常看到抽筋的会很疼， 嗯， 那么当我缓解抽筋，我反向拉长也好，我对它进行按摩也好，对它冷敷也好。那么我在继续运动的时候，它已经疼痛感几乎消失了，这是我们判断的标准。 嗯， 不能说我还有一丝丝的疼痛感，我在坚持，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完全恢复。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疲劳再继续累积的话，啊，这个能量物质再继续丢失的话，它可能发生更大面积的啊。刚开始那个抽筋可能是很小的，几束肌肉。那么你再时间长了，可能是几条肌肉了， 嗯， 再来一点，可能就是整群的肌肉。一旦发生整群肌肉的这个所谓的强制性收缩，那就很难对付了。 对 啊，所以说你就有可能没法坚持比赛了。 对，在马拉松比赛当中最常出现抽筋的地方，大家也都知道啊，小腿。 对，小腿和这个我们所谓的腹直肌。接下来就是还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岔气儿啊，对于尤其是对于这个爱好者们呢，这个岔气的现象非常非常的发生。 嗯， 这个岔气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运动生理学上呢叫做我们的膈肌的强直收缩。 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胸腔呢在中部呢有一个膈啊，叫横膈。 嗯， 那来它来托住我们的内脏器官。那么当它的收缩和舒张与我们的呼吸频率是正好配合的时候，就不会发生抽筋。 嗯， 那么当它的收缩和舒张与我们呼吸频率发生了紊乱，就是它想舒张的时候，你正在让它收缩；它想收缩的时候，你正在让它舒张，所以说它就 有点相当于是 反了。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岔气儿啊、 嗯。 这个岔气儿，有的人可能会调整的，可能很快就能调整下来。 对 啊，水平高的人可能几下就调整过来。水平低的可能这个3分钟、5分钟、10分钟、8分钟都调整不过来， 一时半会儿 因为一岔气儿的时候，我们的呼吸就必定会紊乱。 嗯，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迅速的调整我们有节律的呼吸，那么还是在这种紊乱的这个呼吸状态下进行这个持续的运动的话，那么它就会越来越对抗，越来越对抗，就是你没办法继续了，就会越来越疼，越来越疼。 而且往往岔气儿的时候，很多朋友一般会选择就是停下了。 对 啊，也打乱我们的这个节奏了嘛。 对，实际上呢，岔气儿啊，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就你不能停下。 嗯，对。 为什么？因为你即使你当时立即的站住，你的血液循环它是站不住的。 对。 所以你的呼吸频率它是站不住的，所以说那个循环系统的功能状况它是站不住的。所以说呢，即使你岔气儿了，我们也要继续行进，但是这个行进速度要降低。我们目的怎么去缓解这个岔气儿呢？就是说要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我们这个膈肌的收缩保持一致，它就这个疼痛就缓解了。 嗯， 那怎么缓解呢？实际上当我们出现岔气儿的时候，我们就要另外一种就要采用腹式呼吸。 嗯 啊，腹式呼吸有人知道，有人可能不一定知道。 我在这简单的介绍一下，一旦我们发生了岔气儿啊，可能刚刚开始这个强度还不是很高的时候，可能就会岔气儿了。那么这个岔气儿怎么样采用腹式呼吸？就是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先将我们的腹直肌放松，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是尽可能的鼓肚子 啊， 吸气啊，吸气，这是吸气的时候，先鼓肚子，然后收紧肚子，然后过渡到胸腔扩大，这是吸气。那么向外呼气的时候，一定要收紧肚子向外呼气，呼到完全没有了，然后再进行鼓肚子的吸气，这样反复进行 调整几下， 几下可能就会缓解了，甚至就正常了。另外一种岔气儿，可能隐性的岔气儿啊，它并不一定是真的岔气儿，就是我们内脏可能是内脏的疼痛啊，就是我们的由于我们安静的时候呢，我们的大量的血液在我们内脏器官，当我一旦运动的时候呢，这个内脏器官的血量呢会被我们人体所自动的重新分配，以供应我们这个人体运动所需。所以说呢，它当它缺血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产生一些所谓的这个信号，然后有可能被我们误认为是岔气儿， 嗯 啊，但可能这种情况下呢是假象的，那我们可能就会持续运动一会儿，就这种现象就自然就缓解了，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调整，它自然就缓解了。再有一个就是说防摔伤， 嗯 啊，因为这个在马拉松赛事的过程当中，尤其刚刚出发的时候啊，人非常非常的多， 对， 那可能一不小心你踢到别人的脚上了， 绊了一下， 绊了一下你就可能摔倒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摔倒可能有的人不在乎啊，可能就起来了， 继续跑嘛。 对对对，有的人可能就擦伤就比较严重，但也选择坚持。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啊，你这个如果出现流血的这种状况，应该立即停止。啊，采用医疗手段止血，首先要止血啊。如果仅仅是擦伤，不出现持续不断的流血啊，你想坚持也是可以的啊。对于这个所谓的摔伤，但是摔伤有经常有个隐性的东西，经常被忽略。 嗯， 因为刚一摔的时候啊，没事儿，扑了扑了站起来继续跑。可能我们很少有人意识到，我在摔伤的时候，我摔伤我落地的那一刹那是用什么方式，在哪儿用哪儿落的地？是用手落的地？还是用肘落的地，还是用肩落的地、 嗯、 那么很多人哎，我没觉得怎么肩膀疼，那可能是在你手落地的时候、 哦、 你肩膀的代偿， 对 啊，肩膀的代偿 错到它， 对对对对，所谓的这种扭伤、 嗯、 啊，所谓的扭伤，那么肩膀的扭伤甚至是踝关节的扭伤，踩到别人的脚了、 哎、对、 啊、或者是自己本来活动就没有活动好啊，这个再加上可能路面不平啊，或者是踩到什么路边的这个倒牙子什么这些东西啊，都可能采用就发生所谓的这个踝关节的扭伤啊。那踝关节扭伤有的扭伤可能是轻微的啊，迅速就能恢复， 嗯 啊，迅速就能恢复。有的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当时你没有感觉，跑一跑啊，几公里之后发现脚肿了。啊，这个时候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判断，不要硬撑。 嗯， 啊， 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太建议大家去继续坚持了。 对对对， 该退赛，我们还是要很明智的选择退赛。 对 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很多人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会感觉到自己的出汗和平时是有异常的。 嗯， 啊，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你应该有意识的反应，是你身体上能力上的不行。啊，能力上的缺失，还是我身体供能上的缺失？那如果是供能上的缺失，我能量物质不足了，那么我要想办法通过供能的方式，能不能解决这个？ 对，沿途赶紧多关注补给站。 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来解决的话，那没有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我觉得这不是能量上的问题，可能是我身体上自身的问题，可能本身我就有一些最近这个休息的不是特别好啊，这个或者是疲劳程度比较深的话，那这个时候我是否可以考虑啊退赛？有的人可能是脸色苍白啊，恶心、头晕，甚至呕吐了啊，这种情况你要想到了啊。一般的我们判断的，一旦你在跑的过程当中呕吐了。你已经吐了， 嗯， 这个我们绝对不建议 再继续了嘛， 对对对，脸色苍白呢，倒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脸色苍白、四肢发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但一旦发生了呕吐，这个绝对的，建议各位要立即停止。 嗯，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容易出现的就是低血糖啊，低血糖，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发生，包括你也包括我啊，有的时候蹲着突然站起来，眼前一黑。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低血糖的这个现象发生了。那低血糖可能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围绕着。 就哪怕不是在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出现嘛。 对，可能是最近这一段吃的东西不太合适，或者是我的能量物质不太合适，或者比较劳累，或者是我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然后突然变换另外一个姿势，都有可能出现这个血糖供应不足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说我们要有意识的去想到这些事儿啊，包括我们不仅仅是补水，我们还要补能量物质等等等等，要让自己做到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下啊，供应非常充足的情况下。这个心情非常愉快的情况下去参加一场马拉松。 嗯，对。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肌肉拉伤的情况。这个肌肉拉伤和刚才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抽筋儿，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不是特别清楚的能够判断这二者是一样的情况呢，还是说有一定的区别呢？ 肌肉拉伤呢一般是这个和抽筋它是两种不同的所谓的肌肉的损伤啊。所谓的抽筋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叫肌肉的强直收缩啊，它已经它不按正常节律收缩了啊，不是我想让它收缩它就收缩了。而拉伤呢，是我在超过了这个肌肉的这个能够工作的范围，它才拉伤了，它继续工作不了了，它再继续工作可能拉伤的程度会越来越深啊。所以说这两个这个是不同的。那么对于抽筋来讲，是可以通过这个所谓的一些物理手段就会来缓解的。那对于拉伤，那就这个物理手段就已经没法缓解了，只能靠这个所谓的这个康复手段来缓解。 啊，所以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肌肉拉伤的情况，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明智的、适时的，该退赛就退赛啊，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嘛。前提一定是我们的健康和安全是第一位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出现了其他的，像是比如说突然昏倒啊，或者说心脏出现的这种问题，那对于我们的这些选手来说的话，那就是一定需要及时停止，并且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嘛。前面的那些问题，可能我们还能够通过一些自救的方式，像牛老师之前提到过的，用这些办法来去解决。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就要有一个及时的把控了。 对， 嗯， 这里面还有一个刚才一定要跟大家说的，我说我要特意找一个时间段来说的这个心率漂移。 是的 啊，那我们很多选手呢就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啊，认为自己训练水平，我都跑了好几年了，认为自己时长跑了很长，但是训练水平不一定很高的选手，他不会理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叫做我们所谓的心率漂移。这心率漂移是怎么回事呢？你可以用六分，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六分钟的配速，我可能跑30公里，可能你再到从30公里到35公里这个时候，一旦产生了心率漂移，你还想用六分钟，你这个时候你的心率就不是维持在你原来特定的在75%到80%这个状态了，它可能在一个平台期迅速的升高， 嗯， 你会感觉到很累，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叫我们所谓的心率漂移， 嗯， 那么当我们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降速， 哦， 降速，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忠告，我们不现在有很多选手说，我这个配速是多少？实际上这个配速配到你10公里没问题，啊。这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按阶段来分的啊，你现在最长只能跑15公里，你配到10公里可能就会出现漂移了。那么你曾经跑过50公里，那你可能到35公里甚至到40公里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这种现象存在，所以说我们要有能力的去控制它。我们实际上应该用什么呢？我们应该不应该要配速跑，应该要用心率跑 啊。 那我配速到6分，那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即将要发生心率漂移了，或者我已经感觉到我心跳比我前30公里跳得很快了，然后呼吸频率已经快了很多了，那这个时候我要降速，要维持我的心率，只有把心率维持在特定的状态，才能让我们身体长时间持续性的工作。 哦，那牛老师把我们在参与马拉松过程当中啊，这些安全的问题都和大家去介绍了一下，更重要的，我们也是希望为了让大家在之后参与不同的这些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是有一定收获的。当然，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希望大家呢是健健康康的去参赛，平平安安的完赛。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牛老师，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牛老师。 听众朋友们，再见。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